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我记得在上周吧，公号里推送的时候，有听友在底下开玩笑啊，说是不是既然每一次啊都是思佳姐和汪冰老师，那是不是下一次可以请汪冰老师来说啊？我还是汪冰，今天主持人还是刘思佳。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一看就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一以贯之的。那其实中间我也曾经邀请过其他的嘉宾做其他的话题，但是都已经被他自动给过滤掉了。这就是在新媒体的时代啊，他会分门别类的去选择收听。所以我想可能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生活的很多细节的地方都已经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变化。那所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 对，我还是汪冰，今天的主持人还是思佳老师。 这下也算是我们回应了我们听友的一个要求。来看9月14号节目收到的一封来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忙工作忙到这个点儿才睡觉，真的觉得生活好难呢。努力生活，依旧觉得未来是一团迷雾，不想抱怨，生活却时常感觉到负能量。我是深圳的一名代课老师，白天处理繁忙的工作，晚上要抓紧时间看考编的书。深圳教师编制之难不想赘述，代课老师之卑微也是做过才懂。频繁强调985学历的深圳教师背景下，在代课和正编的环境中，我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自我怀疑。28岁，生活上我面临结婚生育，工作上面临一学期要找一次代课学校的不稳定感，社会招考人数频频减少，应届生招聘人数逐年增多。男朋友所在的互联网公司也是，他每天11点到家，周末也在加班，偶尔会觉得心力交瘁，什么时候生活变得这么难，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今天是9月27号，那么明天呢就是孔子的诞辰啊，也被称为中国的一个另外一个教师节。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这位深圳的代课老师一个回应，也算是对他以及所有和他有类似经历的教师朋友的一个回应吧。请出我们的这个万古不变的嘉宾汪冰老师。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两个人虽然在节目当中的这种配合没有变化，但是我们面临的周遭的这个环境，我们每次收到的小纸条，其中有感觉到时代的主旋律的不同，以及在时代的波浪当中啊，每一个人他所处的境遇和心绪的不一样。最近可能在教师这个行业，特别是啊，如果是有教育培训这个行业的朋友，会感觉到更多的焦虑吧。我也不知道当教培行业啊遭遇到了一些变革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这位教师朋友，这个编外的老师啊，他也会遇到以后有更多的竞争者呢？来问汪冰老师。 这位朋友的信呢，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因为我的家人也有在深圳做过代课老师，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努力和坚持之后，最终有了编制，那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内的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我就想说，这位朋友可能每天和别的老师在同一所学校里工作，从事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但是他又和周围的人如此的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不是他适应不了自己的学校和工作，可能他适应的非常好，他适应的越好可能就会越难过，因为他会在下个学期再次离开这所学校，或者他并不真正属于这里。这可能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在大城市里工作的来自于外地、来自于各地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做的工作也非常的得心应手，但总在想这个城市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的没有归属感，无论对我们这位写信的朋友来讲，还是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它就好像你身上本来有一个愿望，是绑一根安全绳，是通过归属感可以让你感受到稳定的，可是如今你却四处漂泊为生啊。在年轻的时候，在歌曲里边好像四处漂泊浪迹天涯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当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这种漂泊却让人感到难过。 有的人可能在人生当中比较习惯于流浪，打引号的流浪，或者是他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想要突破原来的重围和枷锁，想要去追求变化。但有的人呢，一直就在寻求稳定而不得。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就属于后面的这个情况，而且他觉得现在时间非常的紧迫，可能在他的耳边每天都有滴答的声音，有很多事情要赶在一定的时间线之前要干完。其实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和很多朋友说着同样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那么在目标没有实现，理想没有达成，似乎深圳这座城市也没有成为你内心当中的第二故乡之前，你自己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你就没有资格去体验幸福呢？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活在当下的勇气》当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本书的作者日本岸见一郎，由曲海霞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幸福是个性化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的幸福是成功，但其实幸福非常个性化，能够像人脱掉外套一样随时可以轻松丢开外部幸福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者。一些人之所以脱不掉幸福外套，是因为他们在意别人的看法，认为必须过他人所期待的成功人生。这样的人无法将现在穿着的幸福外套轻易脱掉。因此，三木清说，能够将幸福外套脱掉的人很幸福。同样，三木清认为，不过，人们既不会丢弃，也无法丢弃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无法丢掉。我因心肌梗死病倒的时候，工作和身体的自由都被强行夺去了。虽然金钱、社会地位、名誉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像外套一样脱去，但真正的幸福无法脱去，甚至实在无法舍弃，因为幸福就如同我的生命一样，与我自己融为了一体。因此不论发生了什么，人们都无法舍弃真正的幸福。三木清又说，他要靠着这种幸福与一切困难做斗争，唯有以幸福为武器进行斗争的人，才会即使倒下了也依然幸福。幸福是武器，这样的东西我们究竟有没有呢？即使失去了一切，真正的幸福也如同生命一样无法丢弃。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三木清引用歌德《东西诗集》中的话说，只要不失去自我，什么样的生活都不难过，只要还保有自我，无论失去什么都不可惜。大多数人从小时候开始便活在大人们强加的理想之中，因此他们无法做真实的自己，而是被大人们要求要好好做某件事，于是便为了满足这种期待而活着。如果成绩好的话，就会祸福难料地进入升学预备校，不久也能够顺利升入大学。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能够活出自我呢？在更早阶段受到挫折的人，情况或许会变得更糟糕，他们会出现这些问题，比如做出问题行为、患精神疾病、辍学在家等。可是我们也可以不突出，做真实的自己。进一步说，就是即使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只要自己能够认可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一旦受到他人的表扬，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是人们从小便有的被认可需求。假如自己所做的事情未被别人称赞，就无法认为其有价值。似乎有太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一位名叫卡普斯的年轻诗人将自己的诗 送到了里尔克那里。他满心期待着自己的诗能被介绍给杂志社，但是里尔克在回信中无情地说，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做了，并让卡普斯在夜里扪心自问，我不写诗不行吗？接着告诉他，如果得到的答案是不行，那就继续写诗吧。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艺术家在生前完全得不到认可，比如画家梵高和高更便是如此。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而放弃画画。同样，即使得不到他人的称赞，我们也要学会自我认可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自身的价值，这就是自立的意思。今天谈了关于幸福的话题，我认为没有成功也无所谓，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只要活出不是量的或者一般的属于自己的质的人生就可以。我们先为他送出这一小节吧，活在当下的勇气当中的幸福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他最后举出的梵高的例子，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其实梵高他现在的画作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至少我自己啊，有的时候看到他的画，假若你在生活当中见到类似的场景的话，你真的会热泪盈眶，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所表达的，他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一些景色。梵高以前大概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他除了想画啊他所喜欢的这个乡村之外，他别无所求，他只是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满足了，他并没有说能不能有人允许他画，或者他是不是那种能被社会所接纳的画作能够卖出高价的那样的画家。他觉得只要能够让他画，能够让他一直画他所喜爱的这些景物，他内心就感到很满足。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位题主，有没有什么事儿是现在只要允许你去做，你从中就能够得到满足的？这样我觉得就是个性化的幸福吧。 刚才这段文字当中，其实对我来讲特别触动的一点就是把幸福当作武器去对抗困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武器？就是思佳刚才问到那个问题，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逻辑是，当我战胜了困难，我才有资格幸福，或者当我攻克了什么难关，我才会幸福。但是当我们在过程当中，在人生当中体验不到幸福的时候，你又拿什么去熬过一个又一个好像是暗无天日的黑夜呢？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我们的题主在讲自己的人生当中讲的面临很多挑战，包括你的男友也在面临工作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以稍微让自己喘息的时刻？不管世界是如何要求你们的，你们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能不能给自己喘息的空间？特别是啊，我觉得每个人的生理的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不仅使用的产品是工业化的，对人的要求甚至对幸福的界定都是工业化和批量式的，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大城市里使出自己的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暂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同时又觉得生命力已经被耗尽的时候，其实应该想一想，我要不要多多关注一下我自己。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你能为你的奋斗找到意义，那可能这个辛苦更容易让你坚持下去。可这个意义是来自于哪儿呢？可能就是书里刚才讲到的所谓的幸福。奋斗不只在结果才有意义，像刚才说到那个诗人不让我写，那我觉得活着就没有意思了。也许对你来讲，人生是不是也有些事情，就是当你做的时候本身就感受到了回报，或者本身就感受到了幸福，包括你的工作当中，或者更有可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书里说，只要不丧失自我，就没有什么真正难熬的事情。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选择的时候，对你个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再难你也至少是更容易接纳的。但凡这个答案是抄作业的，是别人的，是属于他们的，那么你付出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不开心，甚至会觉得完全体验不到幸福。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位朋友可能现在有一点迷失了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幸福是需要付出努力然后收获的那些所谓的成果才能够让人感到真正充实的那种幸福。但是如果呢，我们把这个过程稍微的调整一下，让你自己首先感觉到充实， 然后再去开始创造，或者呢，只是单纯的在生活当中去做你认为对的那些事情。可能虽然这个整个的生活所做的事情也许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但是对你来说，内心的这种感受大概是完全不同了。就看你相信什么吧。你是相信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以后，那生活就会自然的展开。就像我们所说的啊，你最终会得到那些属于你的东西，那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可能也不想要了，这可能内心是一种平静的幸福。还是说你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内心连结，只是去追逐那些你认为好的，或者这个社会所界定为好的高贵的那些东西，那你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奔跑。因为你在奔跑，所以你的幸福总也没有办法追上你，它在你的后面一直在追你。所以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和自己的内心去连接一下呢？就像前两天我们推荐给大家那本书啊，就是给你自己一分钟。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就是太忙了，太忙的人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汉字当中很多人曾经解读过的，忙呢就是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王啊，他们说是心死了，但实际上王是走的意思，逃跑的意思。那如果是心一直在跑的话，心是没有办法安宁。我们都知道安宁的内心它本身也是幸福的一种感受。如果心一直在跑的话，你觉得心累不累呢？肯定是很累的。所以我就希望这位朋友愿不愿意啊，在你尚未实现目标的时候，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闲暇啊，问问你今天什么事情会让你的感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给自己一分钟两分钟这样的时间让你自己感受好一些，你可不可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的话，这样的事情总能开始的吧。 那允不允许自己开心快乐和幸福呢？在读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就在想，题主是不是更喜欢那个考上编制的自己，对没考上编制还在过程当中的自己充满了很多不满，甚至是怨怼和指责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对自己有些残忍呢？毕竟在这场长跑当中，真正陪伴你走到今天的就是你自己，他已经很辛苦很累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是用这种有条件的眼光来看待我，就是我只要没考上编制的每天我就自我折磨，我就不配得到幸福，我都不配得到自己的原谅和欣赏，那我想这一部分痛苦就是我们自己加到自己的身上的。有两句话说得很好，很多人经常用，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好事的理解我觉得见仁见智，在我今天读完这本书以后，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行那些美好的事情，那美好的事情不光是别人看起来美好，更重要是你也觉得是美好的。因为我总觉得当一个人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感觉美好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状态不管最终是不是成功，在我看来都离更好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更近了一步。 刚才呢，其实作者在书中已经说到了量和质这样的话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分享其中的一个小节给我们的这位听友。成功是量的，幸福是质的。三木清认为，成功属于量的概念，而幸福属于质的概念。如果关于质的这一点再补充一下的话，美也属于质的范围。那些认为美是可量化的人，看到美丽的女演员就想着自己也变成那样，于是便去调查女演员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化妆品，或者如何节食瘦身。他们认为如果做同样的事情，自己也能够变得像女演员一样，于是便想要去模仿。可是美丽并不是可量化的事情，有时候上了年纪的人反而愈发美丽。这些人的美丽并不是量化出来的，而是无人能够模仿的质的存在。幸福不仅是一种独创，还是一种质的东西。因此，谁都不要试图去仿效别人。仿效别人并不会让自己更幸福，那么和别人比较又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位题主生活在深圳，我想可能在大城市当中很少你能放弃和周围人的比较，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还请汪冰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个题主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吧，如何能够让他感觉到幸福呢？ 嗯，

收到一位在深圳的啊编外的老师代课老师给我们的来信，他说自己实在是非常累，男朋友呢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是超级累。其实我觉得当他们觉得幸福渺茫的时候啊，是不是忘记了自己还拥有健康这件事情。其实呢健康的身体啊，他们除了要感激自己拥有的一切之外，是不是还可以为这件事情再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两个年轻人啊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啊，好像这个就是精力是非常充沛的，身体似乎也不用为他做些什么，他就能够自然的去运转。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就要向他们收账了，就要收回这个贷款按揭了。所以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啊，如果疲劳是需要好好放松的。那比如说我要再推荐一下，如果每天回家能够大休息啊，就是你感知一下，用自己的意识去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究竟有哪部分是没有放松的。以我个人的这种体会来说，我会觉得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不自知的啊，我们往往是颈部和肩膀是很难以去放松的。你要有意识的去放松它，去松掉它，然后你会去感觉到一种比以前你认为是放松和休息状态更加轻松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这位疏于照顾自己身体而只想着内心目标的这位朋友可以去为自己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自我怀疑哈，会觉得很不自信。其实关注身体会让你变得更自信的，因为对身体的掌控会让你的身心连接更加的紧密。我最近上瑜伽课的时候，瑜伽老师说练瑜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的脑子也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指令，你的身体更不知道何从下手。第二个阶段是听懂了指令但身体不听话。第三个阶段就是大脑听懂了然后身体也能够做到，就多少有点指哪打哪啊。他说这个过程里面你就能体会到瑜伽作为这种修炼的方式，身心连接的方式，你就会觉得你的心脑身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会增加对自己对生命的认知，而且能够体验到愉悦和幸福，像刚才大家说的那种彻底的休息。当你感到自卑和犹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以这种接纳身体的方式，接纳所有的自卑等等不确定，它就是此时此刻的发生，就像你的呼吸，像你的身体的感知一样。但是你可以想另外一件事情，你紧张的时候会想到放松，那你犹疑的时候想到做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最典型的一个情境，我猜我们的题主就坐在那儿自我怀疑，对吧？没有为这件事做什么，你可以去为自己充电，如果你会觉得这对你有效，你也可以去锻炼自己的身心。总之负面能量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它是能量的话，你用它做了什么。 所以看你自己的选择吧，希望我们的这个回应能够对你目前的所有的这些困惑啊能够有所帮助。因为只要你开始行动，这一切就是在变好的路上。我自己想了想刚才汪明老师说那些话，我觉得我还处于第二阶段啊，脑子听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无法调动。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连自己的身体和肌肉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时候，那你还想去控制外界的什么呢？所以呢，不妨从自己和自己身体的连接开始，或许在这个时候你更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是什么，而就不会在那些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上过多的消耗精力了。如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幸福的开始，对不对？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田阳，这里是好书慢读。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来自英国作者凯特·福克斯。那我们翻开书的扉页，我们先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位作者凯特·福克斯。他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联职主任，英国文化研究学会研究员，在英格兰、美国、爱尔兰、法国等地辗转完成教育之后，赴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和哲学。他的工作主要是观察和评估全球社会文化的趋势，特别是针对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例如饮酒、调情、酒吧行为、暴力、赛马、手机聊天、健康、忧虑、嗅觉心理等。一些成果呢，颇受关注和好评。他的父亲罗宾·福克斯也是一位人类学家。这本书的书名呢叫《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那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第一章《天气》。相信有过在英国生活经验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他们见面的聊天通常都是从天气开始。任何的英式聊天都必定从谈论天气开始。所以这本书关于英式聊天的探讨也就顺理成章地从天气谈起。按照传统英式礼仪套路，我得与其他研究英国性格的作家们一样，先引用约翰逊博士的经典论断。当两个英国人相遇，他们的开篇话题必定是天气，然后再加一句评论，说200多年来这个论断都很正确。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论断误导了很多人。英国人为什么对天气津津乐道？大多数讨论这一问题的评论家们，要么中途退却，要么冥思不解，要么无功而返，但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前提搞错了。他们认定天气谈话必定是一种天气谈话，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们谈论天气纯粹是因为我们有着对天气话题的无与伦比的，甚至有点病态的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根据这一出发点，转而寻找英国天气确实引人入胜、值得讨论的理由。比如比尔·布莱森曾经感叹，英国天气其实一点也不有趣。他认为我们老是谈论天气真是不可理喻。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英国天气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一点儿也不古怪。在其他地区赋予人们无穷想象与畸形的天气现象，比如龙卷风、季风、狂风暴雪、一天到晚的冰雹雨，在英伦三岛全都不存在。杰里米·帕克斯曼则怀着一股天然的爱国激情，对布莱森的负面评论予以反击。他辩称英国天气有其内在的趣味。布莱森错了，英国人对天气的执着一点不含戏剧因素，就像英国的乡村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那种平静淡泊的美丽。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天气现象本身，而是一种不确定性。在英格兰，只有一件事你提及的时候是完全有把握的，那就是天气的多变性。英国的天气可能没有暴风，但是由于其大洋边缘与大陆边缘的双重地理位置，英国的天气绝对不是你能预测的。而我的研究则发现，布莱森和帕克斯曼其实都错了。我们谈论天气其实未必真的是关于天气本身。英国式的聊天其实只是一种潜规则的表现，用来帮助我们克服天生的保守与羞怯，能够逐渐谈到一块儿。比如说，每个人都知道天气不错，不是吗？哦，天冷了，还下雨呢，是吧？以及其他的天气话题的形式，并非在向对方征求气象数据，这些话语只是一种攀谈交流的仪式语言，或者说是打破尴尬沉默的填充物。换句话说，英式聊天只是一种载体，就像灵长类动物能够互相梳理毛发一样，我们人类也需要此类亲密的载体，当然不是梳理毛发，而是相互建立起某种联系，减少心理规则。那我们继续来看英式天气谈话的规则。 杰里米·帕克斯曼很不理解，为什么他在布拉克内尔气象局门口碰到的那位中年金发女性忽然对他来了一句，哦，有点冷吧。这一莫名其妙的言行被他看作一种典型的英式无休止天气惊诧综合症。其实，哦，有点冷吗，这句问话就像天气不错不是吗之类的话一样，只是一种英国式的攀谈方式，意思就是说，嗯，我想跟您聊天，你想聊吗？或者说只是另一种打招呼说你好的方式而已。那位没被帕克斯曼正眼相看的女性，充其量也就是想和他结识聊天，而且未必想深聊长聊，只是一种相互结识相互打招呼的好意。根据英式聊天的潜规则，帕克斯曼只需要给予嗯是的确实挺冷或者其他类似的毫无意义的仪式性反馈，回应一点是的我愿意与你聊天或者打招呼的善意也就足够了。而帕克斯曼当时却什么也没做，这时候的他便小小的违背了一次英式礼仪，他传递的是相反的相当粗鲁的意思，不，我不想与你打招呼。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的过失，隐私规则和沉默规则都高于这一条天气互惠规则，从来不曾有任何规则强制人们与陌生人说话。我们曾经在社交中拥有比天气更多的问候选项，过去有一句话叫 How do you do， 你好吗，你必须很滑稽的一句同样的 How do you do 作为回答。那现在这个问候呢，已经被认为十分古老，不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标准问好方式了。所以如今人们口中的天气不错不是吗之类的话，其实也应当以同样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你好吗，不是一个真正的关于健康或心智的问题。而天气不错不是吗，也同样不是一个纯粹关于天气的问题。对天气的评论用问题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说用的是一种逼问式的语调，其奥秘就在于它确实需要一种回应，但关键在于善意的回馈与互惠，而不是回应的内容。任何对天气的逼问式探寻均意在挑起一个谈话，任何嘟囔不清的回答甚至是完全的回复，比如是啊不是吗之类，都属于完全合格的回答。英式谈天仪式往往听起来很像回答授课法，又像教堂里牧师和信众的祈祷。所有的关于天气的英式谈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特定的韵律模式，尽管有时候也会不太明显，但作为人类学家，我必能在第一时间找出其中仪式性的部分。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天气谈话仿佛精心设计的舞蹈动作一般，根据不成文的，但是普遍接受的规则行事。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这本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就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